Hey, and welcome to Chinese Pod. I'm John. 大家好,我是 Jenny. And we've got an upper intermediate lesson today. It's an exciting topic for us foreigners. What is it? 住宿登记. Yeah! 住宿登记. All right. So that would be registering for your residence permit. 对, how exciting. 不过特别实用. 对, 是必须的. 那么住宿登记 要到派出所去办。 The police station. 对, 那我们赶快来听一下。 好 你好, 我要办住宿登记 带护照了吗? 带了,给你 嗯? 你来中国那么久了? 政府规定要在入境后24小时之内登记 逾期要罚款的 警官, 我以前不知道 我不是故意的 哎,好吧, 这次算了 下次一定要注意啊 你把这张表格填好,带护照复印件了吗? 复印件,我带了原件。 除了原件,还要护照第一页和签证页的复印件。 这样啊, 我没带,这里可以复印吗? 我们派出所没有复印机,你可以到对面的小店复印,很近的。 要几份? 一份就够了。 如果我以后要搬家,还需要再来登记吗? 要。 还有回国以后再来中国也要来登记，下次要24小时之内来，否则要罚款的。行，知道了。表格现在也可以在网上下载，以后你填好带过来，办起来就快多了。辛苦你了， 警官。那我先去复印护照。好的，快去快回。Hey John, 你办住宿登记了吗？办了。那 所有要办的事情啊,我都非常讨厌。对,是有点麻烦。都是很什么 paperwork, 特别无聊,而且。对,但是没办法。麻烦。所以呢,登记,住宿登记,我们说办,要办住宿登记。It's a kind of procedure. 对,要办。那Jenny,你办过吗? 没有,因为我是中国人,我们今天说的是外国人,入境后要办住宿登记。 对吧?入境以后 那么这个入境是不是一个简称? 对,入境是进入边境的简称 边境,就是boundaries 对,国家的边境 Like entering the country 对,那么入境呢,就像你说的 就是来到一个国家,对吧? 那我们还可以出境 Leave the country 而且要入境后24小时之内登记,逾期呢要罚款,逾期要罚款。那这个逾期是一个动词是吗? 对,它的意思就是超过时间,过期。那这个期就是24小时。对,那么这里的逾呢,意思就是超过。那超过了24个小时就要罚款。对。 但是今天的警察非常好,他说没关系啦,但以后要注意,对吧? 对,其实很多外国人都会这样逾期,但是很少会被罚款,但是有可能你会被罚款,不能保证。所以要注意,要当心。那么当你面对面看到警察的时候呢,我们要叫他警官,警官。 就是officer, 对吧? 对, 比较礼貌的说法。 很尊重他,很尊敬他。那我在电视上也看过有人叫他警察叔叔。小孩是吧? 叔叔嘛,就是小孩叫叔叔。 如果你叫一个警察,警察叔叔, 他可能觉得你在开玩笑,你在讽刺他,会很不高兴。 啊,是吗? 对。 啊,我以为好玩嘛。哎呀,不行啊。不行,我长大了。要严肃。那么我们去办住宿登记的时候呢,要带护照的原件。原件。The original document. 对,那么原就是原来的意思。那除了原件,还有复印件是吧? 对,而且复印件啊,是要签证页的复印件。签证页的复印件。就是护照里面 有签证的那一页,是吧? 没错,这个叫做签证页。 这样很方便,很短啊。对啊,签证页。 The visa page. 而且我们前面也说了啊,要到派出所去办。 那派出所呢，就是每一个区或者每一个社区的这个警察办公的地方， 是比较小的对吧？ 对，是 neighborhood， 像你的 local police station 啊。 OK， 这个叫派出所。好，那么这个警官啊今天非常的 helpful 对吧，很耐心，所以呢这个外国人就说辛苦你了警官，辛苦你了警官。 So actually this is kind of a way of being polite. 对、 A way of showing respect because he didn't give her a fine. 没错。那么辛苦你了我们可以用在很多场合啊，比如说你去银行办事，别人很耐心的帮你办，最后你可以说辛苦你了。 其实就算他不辛苦你还是说一下，这样 对， 这样可以表达感谢是吧？ 对，好像 show appreciation 是吧， acknowledge that they did something for you。 对对对，辛苦你了。那今天呢这个外国人啊他忘了带复印件，要出去复印对吧？ 对， 但是呢要快去快回，快去快回， hurry up and go and get back。 对，很容易， 这个常用吗？ 非常常用啊，就是你要出去办一件什么事情，那可能别人会说快去快回，就是你要抓紧时间， 或者是要吃饭小孩没洗手， 哎，去洗手，快去快回。 哎 OK， 嗯， 不错。 那今天这个对话呢非常的实用啊，我们赶快再听一遍。 好的。 你好，我要办住宿登记。 带护照了吗？ 带了，给你。 嗯，你来中国那么久了？政府规定要在入境后24小时之内登记，逾期要罚款的。 警官，我以前不知道，我不是故意的。 哎，好吧，这次算了，下次一定要注意啊。你把这张表格填好。带护照复印件了吗？ 复印件，我带了原件。 除了原件，还要护照第一页和签证页的复印件。 这样啊，我没带，这里可以复印吗？ 我们派出所没有复印机，你可以到对面的小店复印，很近的。 要几份？ 一份就够了。 如果我以后要搬家，还需要再来登记吗？ 要，还有回国以后再来中国也要来登记，下次要24小时之内来，否则要罚款的。 行，知道了。 表格现在也可以在网上下载，以后你填好带过来，办起来就快多了。 辛苦你了，警官。那我先去复印护照。 好的，快去快回。 Okay, so Jenny, this lesson is a little bit of a public service announcement. 对。 If you're a foreigner coming to China to stay, not just as a traveler, but to stay in China, you need to register with the 派出所 as soon as possible. 是的。那么现在也越来越方便啊，可以在网上先下载表格，对吧？ 对。 去办的时候呢，要带好护照。我们的对话里都有讲啊， 对，还有复印件。 对，那当然在 Chinese Pod 很多同事都去办过住宿登记，所以有任何的问题呢可以到 ChinesePod.com 来问我们。 没错。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见。 再见。 As much as we love to talk about ourselves, Chinese Pod, Chinese Pod, Chinese Pod, Chinese Pod, we'd rather hear what you have to say. Ken, Jenny, and a cup of coffee, that's my morning. It's Mandarin on your terms. Chinese Pod.